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转差，主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0至9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 听众朋友，2月21号，央广网以环保部打赢蓝天保卫战，散煤治理仍是今年治霾重点为题报道。据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10 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了22.7%，其中京津冀 PM2.5 浓度5年下降39.6%，大气十条目标全面实现。后大气十条时代，散煤治理仍将是今年的治霾重点。环保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副巡视员吴显峰表示，从实际效果来看，散煤治理力度越大，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越明显。自2017年10月到目前为止，2+26城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35%。 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石家庄是2017年散煤治理重点城市，其中 PM2.5 改善情况在2+26城市里居前5位。2018年初步考虑再完成400万户电带煤、气带煤的工作，覆盖范围重点仍在2+26城市以及汾渭平原地区。预计至2018年底，2+26城市1/3左右农村的居民将实现清洁取暖。吴显峰说，下一步将以保障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和防治大气污染为立足点，坚定不移地推进落实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指导各地严格按照规划时间节点和任务部署来安排。